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景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他演的不有一副相吗？不知你母亲可能与你攀亲？ 上位， 我知道的是严根。你表弟，你这是如今来往，看与严根可相当？ 是严康， 小的并无临终的，爸爸。哎呀，凤凰难人悲，定不愿子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人与无红啊张。有心仙女做东方，人什么负担有门啊当。谁梦寐以许婚姻，世事万绪须商量。 想之人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顾虑这片美意。 我还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大当老母命，岂能够只在他乡日子长。 小之人，姑爹不是你的真章吗？ 你可算得你真伤啊，今日不必请客去，你回家并你母亲有啊方。 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迎亲上学迎聘礼，怎奈我郎中空空无分文啊。况且那年大事难绝，中间万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十二代步，十四代人嘛，哪嘛呢？今天喜欢你，我喜红丝做牵引。绝口老凤牵着根，大面下马老花盆。 这叫做一个不满儿子，我女两家其实帮不外卖，这还是一门 有了吗？是啊是啊，小子孙老路从你做过美人，今天晚上第一次的，你是应该满意的了。 即使是小的卷起大衣， 既答应亲自晚上怎么卷起儿子啊？ 是啊，快过去见过有福大人，见过有福大人。 有在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媳妇。 接过故意， 把门带马 真去哪里去？ 我家家 要不是不去的， 姑爹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心早有事业 见不滚不来相迎，恨天子不早用消息告知。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呢。他此去时放心得下，我在大雅瑞金娘令叫帮本尊人与他。啊，也是啊， 此去上方并相继去少甘心独自一小爹兵爹不敬飞就不比你大 去找来， 小心记下了，永不轻回。 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天文地斗，老人家在路上都有不便，不送你吧。 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休下转这路费。 这是我死的。 No， 这就是你不死了。小老奴乃是皇家的中国，也是政府的国家。你小就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休下，这里面太过分了他。啊，那他的正义你要例外的。 此次难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回， 你是一路珍重。 Yeah. 不尽牵挂，白地平归泪两谁不恩泪也不免终早转转去 Thank you. 托人回来。你刚才表弟搬不下，怎有人接纳？我要你从外走到走到自城天车站。中途偷盗为什么？还是你重复欺凭严表弟与我母亲心样？还是你生于方家月圆子还是你另有隐痛时，你张浓作呀不敢讲，为什么千言万语不回答？ Thank you. 孝之人，你这次少带我去禀报去，我去禀报去了。 见宝立正言，杨柳秋去，欲愿好君色也。灵隐神官殿，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百川，金碧姑娘身几分。今日里杨梅哭泣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马路来的老三嫂子，结果抢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强人不知被何人所救啊！ 岳父，让我先去接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谈平事。 你去接他这人放门。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衣裳，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风。 真是岳父，不可还是让我先接姑娘。 你要先接姑娘， 先接姑娘。 哎，不接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 啊、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拜 啊？有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拜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可以唤醒世界名利看，这结拜一响啊，会提醒土黑梦中人。 这正是士兵站在八马相和，也许你当中的苍凉道理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闯啊？ 南京。 南京、哦、 不京 不京。 哎呦，吴大人，这讲的嘛，南不两京都要去啊。 哎呀呀，闯道的话到过南不两京，这话能瞒得过谁呀、啊？啊，也是。那么你还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哦，你就是 闯道经啊。 哦，闯道经，闯道经啊！ 有大人，是小的天机不可泄露啊。 嗯，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也许早来有思想，不管哪位老将要自来遇见大不同，用过怪把气囊啊。 给把古国呀，这抱歉就必须抱歉，姑娘万事求姑娘，也许君子不忘酒，今日他有一件故事心安他在。 你去见过姑娘，再别听见我。 是你 报恩， 你 快说金姑爷到兰荣堂去见夫人。 报恩不许送恩， 这条路我完成是你。 哎呀，老爷， 你怎么能让小子去见夫人呢？夫人急了他， 真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得有一道好戏可你。 怎么有好戏可？ 休得啰嗦，快带我去看好戏去。 看好戏去。 风来打岔，啊，原来我是我的侄女子放宝贝来摘呀。哦哟，三八， 哎呀， 那个西窝头，真啊不带地呀不少，可岂不是要把袜子放大一个梳毛笼，或者放老爷个笼包？人家讲起来嘛，做么做老夫人个没家教。 娘子说求心比 这宝贝呀、啊，能轻手轻手啊！ 姑娘在上哪有小事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此事都结了， 那我有三八 老娘， 放大爷来了嘛，你该早来通报。个丫鬟娘老夫人头顶香盘来出话鬼节，个话鬼节来子，非要与不人家讲我是重复欺病噶、啊。哎呀，这宝贝呀、啊，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侬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个来是红光满面，转又转向了茶又茶香。红云三胖， 老姑娘，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言，中国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个来配啥个道理懂了？ 哎呀，老姑娘，你是公枪呀！ 哟，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娘们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 哎呦，阿亲哦，啊，我该这宝贝。 Yeah. 我哎，还能给我的姑姑姑娘个上安静。给中国家红运啊！ 哎，老婆，我们从火警边去了，困难放大也看。 哎呦， 要是真管到 我，自家你们看起做啥，做都做到。 进去吧，大爷。 哎呦呦，他倒变得好快。啊，姑娘，哎呀，姑娘，死而命由分生，往与佛骨同精神。荣华富贵一比丘，名落生山难念回。母子的一切好景到此堂，子谬一日走天涯。他是我们一世定能免三啊灾，小灯苦与大灯苦，国永汉同三生。 这叫忠心为太了，失心告状。今日我打起来是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骨髓没共鸣， 骨髓没有共鸣啊。嗯， 那我没做过吗？姑娘来了，火听八句，可不是彼此取笑呢噻？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夸 老夫娘， 奉父亲火听出去就业，等方大爷明日告终止再去。 晓得得。 我要跟我车上被晓得耳毛里头干啥？你啥子好笑啊？ 我在笑你姑娘啊。 小么姑娘做啥？ 小子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哦，那还没搞完啊？干嘛侬再讲了去呀？ 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子们却轻易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问婚，这叫做大灯苦之忧。哎，小灯苦啊！ 我车上半真半假，不要真的做活动了。 怎么听侬讲大起来，侬还是做只官了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哎呀，气我的呀！那你讲是啥？哦，是倒酒，倒酒。 反正你是呀，侬可能外面是都是大官的噻，大官都是哪哪哪哪。 姐妹为啥还要问片面？ 姑娘有病 啊！跟着坐了那个， 坐了那个。 借梦思穷一相聚，不是千里与子情。曾梦姑娘你胸叫立志奋发举功啊名，不应中毒女大道，强取宝浪难杀人。 走到名上异乡里，谁知道么几次逢生遇救星，来了江西比用心得救小人上京啊城。 哦哟，这宝贝呀，始终拿在这胸啊心，我是年年牙牙把关啊一，保佑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得功啊。吃了去再做不做官，还不晓得打来。阿庆啊，要不是给我们奶奶讲，真讲不起呀、啊。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恁坐中等，坐中等。 你不成为儿幺里，马蹄里打边忙花城。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走路唱新名，天子门生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去。 哎哟，恭喜着你子，恭喜着你 呀，恭喜吧啦 呀。哎哟，这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短命状元是要有家三年来九零不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百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平也去无穷啊林。 啊，好在好在，我只管着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侄宝贝接风在红颜散花。 哎呀，等你， 那酒宴有的办好多啊！ 我都不要了呀！ 我的呀，二嫂准备上好了酒过来款待丈人公啦。哎呦，我个侄宝贝哟！做姑娘的是老早就看出来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顾弟一路再到举松顶，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去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说宝贝呀、啊，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呀，姑娘，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 还没讲完啊， 娃娃上得很紧， 刚刚侬慢慢个再讲嘞啊， 请听。 哎呀，好。 人逢喜事精神爽，逢迎遇事聚三争，再有十秀当亲事，五言论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冲怒、 哎、可创死几天啊、 是啊，将方清各自万象为市民，因此我放亲万事去放亲啊，莫奈何我留了江湖长道啊。 我出生了，刚不是半日天万事都为十八，可能是的， 几万不好惹，惹偏偏嘎嘎来。可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我让个老太婆混对混脑大子。我叫一唱一曲逃进来试试一个真嘎款。可能孙大雨不接班，莫非真的为他唱逃进了？ 是啊， 咱们能唱一曲不姑娘去听歌。 姑娘要听小日真官先去啊， 非要紧哦，非要紧哦，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婆也不为了接官了。 姑娘要听道经，小日有个规矩啊。 听道经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重负欺兵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尽天良之人不唱。 哎哟，听侬个道经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不落葬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经。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子乖不聪明啊。 怎么能夸地唱嘞？ 你听着， 这老辈子我吓上哦。 这雨姑一靠，可以唤醒世界名利他。这结拜一响哦，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定家定，定家定。那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哪里会唱得嘎个越办越哎？我哥哥个出生啊，苦相出嘴。我去叫个老五都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 人啊！ 哎呀，老夫 人，去 请 老爷来，我放大一点灯。 老夫人，老爷来了， 请进来呀、 啊！感谢老爷。 嗯。 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毛钱到九松的免许终身的宝贝女婿来东在侬。 哦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往前走。 哦哟，有气煞在了。侬阿跟我说到，那侬个宝贝女婿啦，学得一身好本领，唱得一首道家的苗曲，请侬来听听。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让个大家听 好吧，哎，男人好唱噻啊， 要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个。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了解高才。岂不人夫啊，苏金雄啊，有大志，名不惊人不会死。 老夫人，你可知道苏金的故事吗？哎，可怜苏金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侬来解释，侬不说说。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宝玉来别了情，穷苏金生。 分贵在手里定啊，奴也没想几数不尽啊，不谈世间万一数尽上了，只剩一山多神奇。 啊，夫人，你听他可唱得好啊！ 好歌，好歌， 唱得好啊！那么也许你再唱一曲。 怎么唱？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声声，十里听，只怪走呀，当的骑兵爱不宽人情，十里相逢则苦恨。 站在那侬别跟我唱个几句道理呀，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在 啊，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就能顶上姑娘我们镇长，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各两句我都爱中听了。 啊，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我跟你讲，老糊涂，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个这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黄，叫了好货才的女分上贼。 老夫你今天给好贼。 我说你啥？早就已经被拉回去了，还去三个闺蜜去啊？ 不可你呀、啊，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是宝，是个嘎个宝贝，哦，是个嘎个我宝贝啊！喏，女婿的唱道经，男做道士傅，我更爱有。 老婆也想到老叔，也是接到之来，接到王爷。 那个，老五啊，我今早不给我打开这门穷亲，我不肯关心侬吧？ 怎么，你还要退亲啊？ 是要退亲了。 那么事务推发呢， 只要农村采访我当作有办法叫一下离婚推事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我吊起来当吊当别想破衣服下。 是的吗？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至于我拿家吧来 都家回来。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 小姐请来。 哎呀，希望有何才之有啊！ 小姐一得中留名上人，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园中早就观察完了。你表弟得送对名长女，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儿孙知他不应中毒女道，知他背景？ 表弟放心，知他一位到我家来了。 是我未到你家。 那蒋峰接了你的知他回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啊。 的忠贤家父，他是告诉你女儿很多努力，来，正北还帮你扶着动物呢。 哎，你看人都够了，没地不地也好，没你吃饭女也好，我总是算大女不讨痛苦。 哪里困难？ 王婆，老爷， 阿春晚下去上花灯节彩，下红砖铺地，与小姐我已 是分明， 也许难当分明。 听众朋友，粤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奔波相安共，我就将去把身门存，我与那王西鹏两个人合奔到一战，一战血恨乱，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谁知他与罗振禄计，本是的一世同人，让掌心他崩天，鸳鸯不把人问，王喜同替我背着啊，我依然拖出了一战，有心相救王喜同，可怜我力量就笨难，王喜同被他撇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我悬梁要把我的命存，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断人，你的父亲只有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户啊，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给我的恩典，我死死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啊，王学记不要告诉命人啊。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Yeah. 你的爱。 心，我的祖名的名名，我只望难对天命， 哦，飞呀起！